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0: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春天花会开， 春风一吹想起谁，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02，现在各位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呢，又来在这个周日的晚上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虽然今天呢主持人只有我一个啊，但是在我的身边还是有一位非常漂亮且帅气的小姐姐，一会儿来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这位唱功极好的小姐姐，而且长得很帅气哦。当然呢这个如果您现在没有在开车的话，也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在上面搜索一下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在手机客户端观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也想听音乐的话呢，也可以把这个调频调到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的挑战新歌声，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阿庆校长。欢迎张庆元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阿庆校长。 哎，为什么要叫做自己阿庆校长？我一直很好奇这个事情。 因为我妈是个幼儿园的园长，然后呢，对，然后我是小张嘛，我姓张，然后我就觉得小张这个太没气势了，我妈是园长，那我就校长嘛，我就叫阿庆校长。 好家伙，这太霸气了！我姓左，大家都管我叫小左，然后我后来就。因为叫小左也是太没气势了，然后我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大左。现在基本上很多人都真的以为我姓大，忘记了我姓 大张伟， 大老师，大老师。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阿庆校长啊，现在今年应该也是已经毕业了吧？ 对，刚毕业，刚刚参加完毕业典礼。 哦，这个一会儿我们也可以好好的聊一聊今年的毕业典礼。现在在从事什么工作？还是？ 我现在是一个音乐公司的视频内容的运营。 视频音乐公司的视频内容运营， 对对对， 就是类似于做 MV 的宣传，还是 一些歌手音乐人的采访，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歌手音乐人的纪录片之类的。因为我本身专业学的这个。 哦，是学习什么专业的？ 我是广播电视电视编导方向。 哦 ，OK， 这个我们一会儿也可以聊一聊，看看有哪位艺人或者是说歌手是你印象最深刻的，或者说在工作过程当中他们给你留下了怎么样深刻的印象啊。当然这个话不多说，接下来先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先声夺人，来看一看阿信校长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全新的音乐体验啊。今天呢校长给我们带来，直接叫校长好了今天呢校长给我们带来了五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么先来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凤风凤凤OK， 准备好了吗？第一首歌曲， 嗯，好， 准备好了，我们直接开始。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阿信校长，《风》。 的天，虽然说今天我的搭档没有在啊，我只能自己在这儿挖呜了。当然啊，先要跟各位说一句，刚刚我们放的真的不是哪个音乐平台上这个哪个音乐 APP 上的这个音乐人的翻唱啊，真的是现场直播的 live， 告诉各位。真的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在节目里边听到这么好听的现场了。 是吗？ 真的真的是。 谢谢。 对啊，各位不仅仅可以通过声音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来在上面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可以看到这位帅气的小姐姐刚刚惊人的演唱。我看到有好多朋友都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这个伶俐少女鼓掌，然后刚刚说这个小姐姐好帅气，这个唱的不错哦。当然唱的不错了，不然你以为什么呢？对，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我跟校长之间我们俩的渊源，虽然说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啊，但是之前呢，因为也是通过这次的毕业典礼我们俩认识的，我知道了阿信校长这个人。这个因为是在当时毕业典礼的时候，校长呢当着全校所有毕业生的，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还有这个外国的友人啊，这个五个人，一共是五个人，他们合唱了一首歌曲，算是送别这一届的毕业生。我在那个时候真的觉得阿信校长的歌声太具有穿透力了，一开嗓那叫什么开口跪。 没有， 应该是开口跪吧啊。这个其实对于这次毕业有没有什么先从学业上面来说吧，对于这次毕业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想说特别多，但是今天肯定不能全部说了。就是虽然说我来广院就两年嘛，在我人生当中就是算很短暂的两年，但是这期间广院给我带来的回忆，我觉得是值得我一生去铭记的。 嗯， 因为我本科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然后跨专业考到了中传学电视编导，然后当时也是因为广院之春，然后觉得就是有这个想法去了解这所学校，然后了解之后发现哇，这个学校真的太棒了，然后就考过来了，然后就参加了广院之春。然后 所以说是当时并不知道我特别想要报考传媒大学，通过了广院之春，然后才确定下了这个想法，是吗？ 这是一个 有一方面的原因。 对，有一方面的原因，然后也支持我，支撑我就是备考了一年，然后考过来，就是广春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来源嘛。对， 而且我看到啊，这个校长在这个之前啊，包括应该是从13年开始，然后一直到17年的时候，参加了好多的这个大学歌手大赛啊，包括在这个广院之春还获得了小白杨的称号。 那个是我觉得有点意外吧，我根本没想到。 因为你看，毕竟当时驱使你报考传媒大学的也有广院之春比赛这样一个原因，然后到进入到了学校之后也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而且获得了第一名。小白杨这个称号真的是可以说在广院之春或者是整个广院里边人人皆知的一个称号了。 对，就是所以说是一个意外嘛。就之前是大二的时候来广春看了来广院看了一次广春，就觉得就被这个氛围吸引了。 我害怕的吗？ 就是觉得大家的嘘声特别真实啊。我觉得就是爱唱歌的人必须得到那个台上去站一站。 大二的时候呢，应该还是好几年前，那个时候的 13年 时候的广春还是最热闹的时候的广春。 对对对，然后就被他吸引了嘛，然后就觉得一定要站在这个舞台上，不管是初赛复赛还是决赛，肯定也得站在那边接受一下洗礼。对，然后就来参加， 接受一下嘘声以及纸飞机。 对对对，因为广院人才就传媒大学人才太多了。对，然后我觉得肯定就站在那边，我不被嘘就已经是个最高的这个一个目标了。然后就没想到就误打误撞进了决赛吧，然后就得到一个特别意料之外的成绩。 哇，这个真的是太意料之外了，一下子就是 自己完完全全没有对自己唱功有什么样的把握，我能获得，我能进入到决赛，能进入到复赛，能获得小白杨这个称号，完全没想过。 我觉得我能进决赛，但是没有想到我能拿一个不好，不是不好， 拿一个这么 不错的名次。对， 哎，那当时最开始，因为初赛的时候应该它是露天举办的嘛，初赛的时候应该是嘘声和整个现场最热闹的一次。那当时刚刚站上那个广春舞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小想法，就是说，哎呀，我要着急下去，受不了了，哎呀妈呀！ 当时就我不知道，就是我在台下候场的时候，看到台上那些人被那么捉弄，我就心里发毛，你知道吗？但是我一站上去，就是我发现导演组对我特别仁慈。 怎么？ 我当时唱了， 是不是因为跟导演组认识？ 当时不认识啊，我的人生地不熟的来着，就一点都不认识。然后发现就是大家对我还挺就没有。跟我有肢体接触的那种捉弄，就是顶多就是来这边自拍，就那些哄台的，然后就没有影响到我唱歌的发挥。对，然后当时给我颁了一个 pass 卡，然后我就挺感谢他们的，就发现了我。 哦，对，说到广院之声，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站在初赛的舞台上面，当时的导演组很不仁慈，直接是给我好像放了一个其他什么类似的音乐，然后还有当时后台的人也很多，拿着那个手指真的是卷纸、啊、 对 一圈一圈的缠，然后还有往上扔飞机、扔飞机的和嘘声的，这都已经算是很普通的了。 对， 往上扔肥皂的呀，扔这个白菜的呀，虽然没砸到我，但是真的当时心理上受了不小的冲击。我这个音乐之路就到这儿终结了吧，估计是。然后看到之后啊，这个获得了校园歌手小白杨之后，因为有一句话说，能在广院的舞台上站十分钟，你就可以在其他的舞台上撑过很多的时间。有这样一句话。有没有在参加完广春之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可以去独挑一面，或者是去可以参加更大型的比赛了？没有，没想过。 这倒没有，因为我广春之后我参加比赛其实是少了的，我在广春之前参加过很多比赛，就是比广春场面要大一些， 要更大的。 对， 哇、哦，那是不是就是说在参加广春的时候已经得心应手了？ 也没有得心应手吧，就是换了一个新环境，然后底下的那些观众我都觉得是耳朵特别挑的，然后敢于表达自己真实态度的，这个是其他舞台所没有的，所以我还是心里会有一点点的疙瘩，还是有点害怕的。 那还记不记得自己参加过最大的一次比赛？ 最大的一次应该就是大学生音乐节吧，是全国的。对，当时是在外场一个露天的，就是跟一个演唱会似的那种搭台。对，然后来了蛮多人。当时有点忘了，就是太久以前了。 我看到你还参加过这个唱吧最强音的全国十强，还获得了不错的名次，2017年的唱吧最强音。 对，就是我们每个战队出一个 MVP 嘛，当时是那个什么点赞数最高的，然后我就有幸成为这个 MVP， 然后就去上海去参加那个全国十强的角逐。 哇，这真的还是一位很厉害的小姐啊，真的是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整个的比赛的环境，不管是这个大学生音乐节还是全国十强的唱吧的比赛啊，这个包括今天能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那一首歌曲确实是开口脆，我看到我们朋友在这留言啊，说开口脆系列，这个确实是啊，一开嗓就知道完全的与众不同。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凤啊，接下来这首歌曲一首英文歌啊，刚刚唱完了国语歌之后，看看英文歌的是什么样的体验啊。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 Jason Mars， 也是我们今天的阿庆校长的第二首歌曲 Lucky。 准备好了吗，校长？ 好， OK， 准备好了，咱们随时开始。第二首歌曲来自于阿庆校长 Lucky， 一起来听。 Do you hear me? I'm talking to you. Across water, across the deep blue ocean and dirty open sky. Oh my, baby, I'm trying. Boy, I see you in my dreams. I hear a spell across the sea. I keep you with me in my heart. You make it easier when life gets hard.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been where I have been. Lucky to be coming home again.Waiting for a love that lives. Every time we say goodbye, I wish I had one more kiss. I wait for you, I promise you, I will.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been where I have been. Lucky to be coming homeLucky to have stayed where we have stayed. Lucky to be coming home someday. Some sailing through the sea. Tonight then where we'll meet. Hearing music fill the end. I put flowers in your hair. And through the breezes, through the trees, moon so prettyYou're seen as the world keeps spinning round. You hold me right here, right now.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been where I have been. Lucky to be coming home again. Lucky we will.To be coming home someday. 今天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阿琴校长，原唱是 Jason Mars 的 Lucky。 哇，一首非常好听的英文歌，我真的没想到就是中文歌唱的很有味道，然后还能把英文歌演绎的这么的有韵味。 谢谢谢谢， 不是真的，这个是由衷的夸奖。对，虽然也有存在商业互吹的嫌疑。 由衷的感谢。 哎，那校长之前是有专门做过就是英文歌方面，就是英文歌方面的学习吗？ 没有， 就是完全没有， 没有学过唱歌， 干靠听，就是从最开始接触音乐到现在，中间没有经历过系统的学习。 嗯，我在广春之后意识到自己的不足，然后我就去找了声乐老师。 那就是中间找了一小段的时间的声乐老师？ 没有，就上了五节课吧，现在还在学。对对。 天赋异禀。那就是说之前对于英文歌的了解也只是局限在听， 嗯， 就是也没有去具体的了解过我这个它是什么样的分类啊，这个位置我应该怎么唱，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滑音啊转音啊，就是完全没了解过。 我觉得唱歌都是自己的表达吧，都是挺随意的，就没有说固定这个地方你要转音，就是如果是这么注重形式的话，可能内容上就会欠缺了。所以我还是比较注重情感的表达嘛。 哎，那既然这样，问一个特别老土的问题，你认为在演唱的时候是技巧重要还是感情重要？ 嗯，你技巧肯定要达到一定的要求，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能唱歌达到基本要求的话，那肯定是内容重要。但是你如果技巧，像你如果唱歌都跑调的话，那就谈，嗯，无所谓， 就 谈 不上 什么那个感情的抒发了。对， 我刚刚突然想到了一副这个一个之前特别火的一个小姐姐，那个绿头发的北极星小姐姐。 嗯， 好吧，没有意思。 就是他之前特别火，然后在抖音上面大家都各种刷他的视频，然后我今天突然发现校长的头发的颜色也是跟那个小姐姐的颜色是一样的，然后当时就刷了一部很热门的美剧嘛，叫做《天赋异禀》，然后今天看到校长之后，我真的觉得天赋异禀啊，为什么这么不公平的呀？其实我唱歌也很好听的，各位。然后校长默默的不说话。来看一看我们的留言平台啊，这个跟我们打招呼的说主持人晚上好，嘉宾好，然后伶俐少女跟我们比了个心，说小姐姐会聊，小姐姐不仅会聊，而且唱歌还好听，长得还很帅啊！大家一定要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在手机上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哎，其实校长啊，这个说真的，在发掘自己的是什么时候开始发掘自己会唱歌的？ 会唱歌就是得到别人认可是高中的时候，但是从小就爱唱歌。 从小的时候就爱唱歌。 对，从幼儿园就爱，就是在家人面前表演唱歌，然后打分几分，100分，如果99分我就继续唱，唱到100分为止。对， 那真的可能是家长们听不下去了，100分，我要去忙工作了，不要再唱了。哎，那自己的音乐启蒙你觉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或者是说是家里的谁影响到你？ 我妈其实是一个音乐老师。 哦， 但是呢他是专攻舞蹈方面的音乐老师，他其实唱歌只是一般般。对，对。 那就说妈妈小的时候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对，因为他是音乐老师嘛，他平时要有一些肯定会有一些音乐相关的那些资料，我就会偷偷的在他，也不是偷偷，就跟他说一下，我说从你这边借一个那个磁带，然后回去用复读机听，然后就从小可能就培养了一些乐感嘛。然后我妈也会带着我看那个青歌赛，就是然后那些有一些乐理知识或者视唱练啊，我就从小就跟着他， 慢慢的耳濡目染。 对对对，其实也没有说是具体的谁来教我，对。 就是说从小的时候妈妈很喜欢音乐，而且还是算一个舞蹈很优秀的音乐老师，然后对你就产生了这种音乐道路上的影响。 对， 然后从高中的时候开始发现自己会唱。高中那次的比赛是比赛还是？ 对，一次比赛。因为我初中唱的话就是那些老师就是比较老，然后那群音乐老师就爱听民歌，我这个流行音乐，然后又特别爱唱男生的歌曲，他们就觉得下去。对，然后我到了高中换了一波老师，那些老师退休了，来了一波年轻的音乐老师，然后就喜欢我这一款，然后当时就拿了高中的一个第一名，然后发现有很多同学特别爱听我唱歌，然后就受到鼓舞吧。 然后就慢慢的开启了这条音乐上的不归路。 对， 哇，也算是一段比较传奇的经历了，但当然也得谢谢那波已经退休的老师们啊。哎，有没有兴趣挑战一下民歌？ 民歌没学过。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那个我自己在唱吧其实是有录的，但是在这儿不敢唱。 是通俗版本的还是纯民歌版本的？ 民歌我会去模仿，但是肯定有一些东西还是不伦不类的，我觉得。 哦，但我觉得这两者之间的结合应该会很好玩的样子。就是把不同种类音乐风格融合到一起，因为之前来过我们节目当中有说相声，把相声跟音乐结合到一起的。然后那种中国的古典风加上摇滚的这就不用说了，现在很多人都这样。我就特别钟情于把两者完全不同的东西给它放到一块儿去啊！当然，我们有机会也邀请校长啊来试一试这种民歌加通俗的感觉。今天我们就不这样啊，这坑就不给你挖了，看你都快这个演。眼神都要掉出来了啊！这个刚刚校长呢给我们演唱了两首歌曲，都非常的好听，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啊，我们稍作休息之后，还会有更多好听的歌曲来推荐给各位。这里是挑战新歌声，我们一会儿见。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7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刚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这个我们的阿庆校长给各位演唱了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一首英文歌，一首中文歌。那么接下来呢，还会有三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啊，而且还有校长背后的故事。今天呢，我们有请到了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这个16级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这个张沁元同学啊，也是我们的阿庆校长。校长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阿庆校长。 真的又帅气又可爱的阿庆校长。当然呢，也欢迎各位啊，在通过我们的调频 FM98.27 双频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打开手机，在微信上面搜索我们的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了。对，而且这个微信账号里面啊，还有很多奇奇怪怪而且很有意思的东西啊，一些文章大家可以去分享阅读一下。刚刚两首歌曲呢，我觉得啊，这个反正我是没听够，我估计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也一定没听够。那么接下来我们先唱，再跟大家聊一聊校长的故事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不流泪的机场》，应该是 JJ 的歌是吧？ 对 ，OK， 这首歌曲《不流泪的机场》来自于我们的阿庆校长，准备好了吗？ 嗯，好 ，OK。 三月等待的泪光，眺望可能的远方，爱在源头，在你身旁，心疼了解的目光，不流泪的机场，画下或多或少的伤，或者或假的谎，只求不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阿庆校长，不流泪的机场。对，我刚刚在你唱歌的时候看到了我们网友的留言啊，他说第一次不想听聊天，我就想听唱歌，你不要说话了。 OK， 听唱歌可以，可以给我们刷刷小礼物，然后我再让校长唱歌了呀。刚这首歌曲啊，来自于校长的《不流泪的机场》，真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其实啊，我一直有个问题还是很好奇，既然知道从高中的时候已经发现自己很会唱歌了，然后一直到大学过程当中又参加了这么多的比赛，而且还拿到了不错的名次，为什么不把音乐继续做下去呢？就是成为独立音乐人，或者是签音乐公司成为歌手。 嗯，之前就本科到现在都有音乐公司来找我。当时本科是因为我觉得放弃学业去当全职的这些音乐人，我觉得可能 不大是自己想要的。 对对对，可能也因为是我家庭的关系吧。我家庭虽然说是我妈是音乐老师，但是她不希望我去走这条路。那从小就是有这个观念嘛，就觉得学音乐可能没办法活， 以后吃饭会很难。 对对对，就不是一个特别那个铁饭碗之类的。但是现在不这么想，现在有点后悔。对，现在有点后悔，然后现在正在向那个地方靠近嘛。 啊，又是要重新选择去做独立音乐人吗？ 独立我是有原创的，但是还在编曲当中。对，我其实从初中就开始写原创了。 哇，那现在一共有多少首原创作品？ 其实都在我脑子里，有的烂在肚子里了，就是没有产出。对， 哎，这样 蛮可惜的。我觉得反正我一定会把它做出来的。 哇，这真的是够可惜的，因为你看从初中到现在也好多年了。 对，因为我家那边没有这个环境，我家是一个差不多是一个小镇、福建的小镇。对，然后当时就没有这个环境，你就算出来也只能在音乐课上期末表演一下，就没有人会说你这个是有一个蛮有才华的孩子，有天赋的孩子，我会帮你去包装你什么的，就是跟北京或者是一些大城市的环境完全不一样。 嗯，也是没有那个机会。 对对对，然后家里人其实也不大支持，在本科的我参加的任何的比赛，我其实家里也不太支持的，就觉得你应该好好读书。就 不要去参加这些比赛了。 对，他们就觉得你这不务正业。对， 就坚持自己的梦想是不务正业的感觉。 嗯，现在不这么觉得。 哎，那现在就是假如说你还想去做音乐的话，我就跟妈，我要去做音乐，我要当音乐人，妈妈还会同意吗？还是他会？ 现在我已经独立了，就不希望已经无所谓他们支不支持了，就我自己可以选择我自己的路了。但是当时还是处于他们的羽翼之下，还是得听他们的话。 嗯， 对。 那现在他们俩的思想有没有改观？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改观，有没有真正的改观，但是他们现在已经不敢说什么了。 不敢说什么了。 对，因为我在传媒大学也有一些成绩，也有很多人认可。其实我爸妈都也是知道的，就是觉得我这么爱唱歌，觉得在压抑我的这些天性不太好，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真实是怎么想的。 慢慢慢慢的去改变吧。 对， 估计应该是这样的。 对， 因为我觉得作为父母，肯定觉得在他们那一辈的人的眼里，肯定会对歌手啊，或者是说一些艺人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的想法和看法。但是慢慢，我觉得还是应该坚持着把自己的梦想去给他实现。那之后，就是之后的时间里面，会不会想去作为一名原创歌手出现？ 嗯，我觉得反正我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吧。我现在找了一份音乐公司的工作嘛，然后会接触一些人，然后我自己也有自己的，就自己买了好多装备，然后设备什么的，然后打算就慢慢把它搞出来吧。 弄一个工作室？ 也不是工作室，就自己录着玩，然后往一些平台上传一些自己的原创这样。 哇，就抓紧上传吧！我已经这个马，现在基本上是在第一首歌的时候，我已经路转粉了。然后现在基本上就是 粉转黑了。 那倒没有，那不可能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要是说我现在粉转黑了，现在在平台上面有不少人骂我。唱歌这么好听的小姐，你为什么要粉转黑？对呀，各位，唱歌这么好听的小姐姐，为什么大家还不打开手机来看一看我们的网络直播啊？这个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就可以看到这位既帅气唱歌又非常好听的小姐姐啦。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FM9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节目。刚刚又给大家送上了一首歌曲啊，林俊杰的不流泪的机场。那么接下来第四首歌曲，哇，这首歌曲可厉害了，做了这么长时间节目从来没有人唱过， 是吗？ 难度系数5颗星。而且这首歌的现场演绎很难的，我觉得。 这场是我这首歌是我那个广春复赛的剧目。 好家伙，那一定镇住不少人。来，我们期待一下啊，这首可以镇住不少人，而且难度系数5颗星的这首歌曲，原唱戴荃《悟空》，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阿庆校长的《悟空》。准备好了吗，校长？ 嗯 ，OK， 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月正星河，长路漫漫。 Thank you. 现在听得有点不想主持节目了。真的是应了刚刚那朋友的话啊，他说我今天第一次不想听聊天，第一次不想听故事，就想听你唱歌。真的，我现在就是特别想专心致志的听你唱歌，哪怕是把刚刚那首歌曲再唱一遍。现在如果能哭的话，我一定是老泪纵横的状态。刚这首歌曲来自于阿沁校长《悟空》啊，而且还是一种别样风格版本的《悟空》。怎么说呢？如果要是跟戴荃原版比起来的话，我可能更喜欢这个版本。 谢谢。 真的，不要说谢谢，是真的。 由衷的感谢。 对，而且觉得啊，这个如果校长的父母在手机前看的话，如果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一定要让校长继续走音乐这条路。否则我们就听不到这么好听的歌曲啦。看这首歌曲来自于阿沁校长《悟空》。诶，那校长有没有自己最喜欢的歌手或者是乐队？因为这个也算是音乐启蒙的一部分嘛。 你看我这个歌单你就知道了。对，林俊杰 JJ 林俊杰。 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 他还没出道的时候，当时是我一个哥，我一个表哥吧，他当时大我挺多的，然后他关注这个华语流行乐坛，然后他当时我就去他家玩，然后他的一个电视，然后当时 JJ 还是特别杀马特的 那样的发型， 对，然后就当时好像获得一个什么奖，还是出道的第一首歌吧，然后当时我就想，哇，这个声音太特别了，但是我三年级， 小学三年级， 对。然后这可能是我第一个喜欢的歌手吧，然后没想到喜欢这么多年，他一直都一直都评出那些特别优秀的作品，对， 哇，特别喜欢 JJ， 也是这么多年了。哎呀，真的是觉得校长唱的歌有点太好听了，我这个。之后可不可以作为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 明天我就上班了。 犹豫了，完蛋了，犹豫了，没留住啊！这个各位，当然开个玩笑啊，这还是工作最重要嘛。毕竟音乐是属于自己的梦想，以后不管是现在做音乐，现在做的工作应该类似于音乐统筹还是？ 就是内容运营。 内容运营，就是会接触很多的音乐人，然后去帮他们。宣发歌手还是做内容方面？ 做内容方面的，就是拍摄、采访、拍摄、剪辑、产出，对。 采访、拍摄、剪辑、产出。那在整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最深刻的一件事儿，最深刻的。 突然忘记了，很多事情都很深刻。 因为是半年之前了，我这个、我是实习直接转正的嘛，然后我已经在半年都待在学校了，然后之前还行吧，就是三四个月，其实干的活也不是特别多。 那就是整个实习期间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一件事。 其实好多歌手，我采访的好多歌手，他们都有一些特别让我。就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吧，我现在具体的拎不出来是哪句话或者是哪件事儿，就是他们所有采访的那些人都，我觉得很有深度，对，比如薛之谦啊、李玖哲呀、张信哲，他们都有很多自己的故事，但是我现在都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 哇，说的这些歌手确实都是那些有故事的歌手啊。然后明天就要去公司正式上班了。 对。正式入职第一天， 哇！这明天是正式入职第一天， 对， 哇！然后今天晚上来参加我们节目， 对， 祝你明天获得好运， 谢谢， 也祝你在音乐的道路上一去不回头，对，真的、非常感谢校长给我们送来这么好多好听的歌曲，其实今天我最后一个问题是，你觉得自己的音乐风格是什么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阿沁校长已经用他所有的歌曲和他的声音回答了我们，他的音乐风格可以说是百变的。 嗯， 我觉得可以是这样说。 对，目前可能说唱还没有尝试。 对，说唱没有尝试。对，可以尝试一下说唱，毕竟现在说唱的市场还是蛮火的。 OK， 那这个峰哥我也不问了，今天最后一个问题问完了，最后我们现在时间还剩下七分钟的时间，把最后的时间交给校长。最后一首歌曲呢，同样也是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一首歌曲《背对背拥抱》，这是我们今天校长为各位的演唱的最后一首歌曲。校长准备好了吗？ 嗯，好。 OK， 啊，今天这个歌唱的非常好听，就让你把所有歌都唱完了。最后一首歌曲《背对背拥抱》。演唱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 JJ 林俊杰，刚刚由校长演唱的《背对背拥抱》，怕大家忘了校长的名字，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张沁园，阿沁校长。这个北京时间呢，现在已经到了20:56，我们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校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真的这种，哎呀，这个真的是老泪纵横，就这四个字形容一下吧。 非常感谢校长的精彩演唱，也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Change in the car.